锵锵三人行，咱们跟这个叶檀女士这个卖国贼 注定要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了。 对，为什么会被人骂叫卖国贼呢？是因为在转基因主粮的这个问题上，你居然能够说持支持态度。 我持支持态度。 支持态度。这个当然让我们就很难理解了。咱们我们已经讲了一集，但是意义是如此的慰藉，所以呢我决定再讲一集。我跟你讲这个转基因水稻，说什么中国农业部现在也通过可以在我们老家山东先种，是吧？然后呢这个国家一号文件也是说要支持这个转基因的这个粮食。我最近看这个郎咸平教授，他讲，他说呀他参加一个学术活动吧，这学术活动上有一个主持人讲到这个有一个研究员叫蒋高明，这个蒋高明讲什么叫转基因水稻呢？就是在水稻里引入抗虫基因，就是这个抗虫基因呢、啊、让水稻分泌一种叫做 BT 的玩意儿，是一种有毒蛋白，这种毒蛋白啊虫子吃了之后会被毒死，但是这个问题就来了，虫子吃不下去，人能吃得下去？ 人难道就不会被毒死吗？ 对，尤其是长期的吃。 他这个是做过安全检测的，也就是说这个其实转基因的安全性，这么说就是不同的转基因食品它的安全性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有的就是抗虫的，所以这个你出油多它又抗虫，这时候它的豆渣是绝对不能吃的，但是它的油是经过检测的，就是跟我们自然产生的比如油菜花或者那种油那个成分是完全一致的，没有任何的不良的反应，检测过几年，所以他还认为这个油是安全的。但是切记，这个渣子是不能吃的，你也不能去喂动物啊，去弄这个东西，更不能让人吃。然后这个水稻也是这样子，虫子吃的要毒死，人吃的会不会毒死？从现在的检测来看，不会被毒死，因为这个昆虫有一种，这个我也生物学家的， 能死咱们就能吃。 它有一种特， 某些种类来吃吃看， 中国人 它结合，它有一种特殊的，三聚氰胺都吃不死了， 也 它 有一种吃不死， 对， 它有一种特殊的味点，就是跟昆虫那个是能够结合的，所以昆虫吃了之后会死，但是人体内是没有这种结合点的。也就是说它完全没有办法接纳这样的毒蛋白。所以现在在这样的检测下，我们只能说在现有条件的检测下，检测下来这个大概还是安全的，就只能这么说。 现在问题就在于这样，就仍然回到那个矛盾的点上面。这个矛盾是什么？就一方面我们现在活的这个世界越来越多的风险，越来越多不确定，这个不确定的历史啊带给我们太多的教训。上世纪60年代很流行用 DDT 做农药，当时大家都觉得没问题的，是过了差不多10多20年我们才发现它原来是有问题的，当时也做了一些检测，我们也觉得是很安全的。所以现在问题我不是说这些食品一定不安全，而是这里面仍然有风险。那现在问题就在哪呢？这个矛盾就在一方面我们又害怕这个风险，我们不想吃这么一种现在看来没问题，说不定将来有问题，或我孩子会有问题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如果要走这条路的话，肯定是迫于人口压力、发展的需要。这又是个很现实的问题，现在卡在中间。 但是呢，你看，我就看了美国那个纪录片嘛，它里面就讲到一个，也是你先讲历史哈，就说这个种子。咱们以前很少考虑这个问题，说以前这个种培育种子的是什么机构呢？是公共机构，比如说大学、科学院，他们培育这个种子。但是现在呢，就在美国，比如说培育大豆种子的，它是Monsanto公司，这种大的垄断性的粮食这个企业，甚至是化工，是吧？是。那么他们培育出来的这个种子，然后让农民用了之后，它垄断性的，就农民你不能保留种子了，你必须都种我的这个转基因的这个大豆。甚至于我再给你讲啊，你像这个郎咸平在演讲中就说，转基因的玉米大豆，他是听说会破坏肾脏和肝脏，他听说啊。那么他还说到一个问题，比如我们曾经从这个蒙三度公司这里啊，这个引进这个棉花。一种转基因的这个棉花，按说棉花嘛，毕竟不进嘴哈，大家很多时候都你我的这叶檀有的理由我是能明白的，比方说转基因它防病虫害，实际上呢可能还减少在水果上喷洒农药，这个农药残余倒少了。可是转基因有个什么问题？就拿这个棉花这种举例子哈，它这个基因呢，防的是某一种虫子，对，这种虫子防了， 可是呢什么红蜘蛛啊蚜虫啊另外的虫子它防不了，那么于是呢你还是得照样用药用农药。 这个有这个可能性，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郎教授恐怕对于生物学方面，我不说我是生物学家，但是我起码真是非常认真的咨询过这方面的知识。那么就是像孟山都公司，它这个它的强盗海盗公司这个本质是在那儿，但是有一点，也就是说，像这种转基因的作物或者是非正常的动植物啊，它的繁殖力都是比较差的，它的种子是必须是新培育的。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大豆啊也好，然后你们还记得那个克隆羊吗？克隆羊它像克隆动物是不可能有下一代的，因为它都是基因技术造成的，所以它的像这种植物，你说正常生长的植物，我们会去收种子，然后把好的保留下来放在仓库里，第二年再种，对吧？但是这种转基因，它就是它的性质是没有这么明显的，你再种的话就有可能很差，然后它就未必有转基因的这种功效了。所以它必须要新的种子下去，但是人类就自然培育的这些种子它是有极限的。你拿这个我们国家这个袁隆平教授，他不是杂交水稻之父嘛，对不对？他去培育这个杂交水稻，他现在每亩达到1000公斤左右，这个已经是极限了，就是说再突破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如果他还要到处去寻找这样的野生品种，这个对他来说也是很难完成的一个任务，就是多种这个杂交水稻的话，所以他要下一步真的要突破的话，唯一的办法是转基因，要么就这样就到头了，要么就用转基因的技术来改良他的水稻，没有第二条路。 除非还有另一种方法，就是整个经济的生活模式的一个改变。 对， 但是这个改变也是要付出很大代价，虽然我觉得是好事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像现在有些地方他开始做回一些有机种植，或者是拒绝反基因，甚至拒绝用农药。现在有一些真的有些农民是完全不用农药的，那么他们怎么做呢？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啊，你会发现他整个生活方式，整个地方经济结构都要变。例如说他现在不用化学肥料，他要有机肥料，这个有机肥料从哪来呢？他要去收集，那就忽然地方上就重新有一批人要干这个有机肥料的收集工作，整个村镇的整个结构模式都变了。我们现在太习惯了。 我打断一下，以前啊，像北京啊，这个老的这个我说的那个一点，就是他说的有机肥嘛，就 收粪 厕所收粪的，是有粪霸的，知道吗？ 哦，粪霸， 对，就是大家 都有， 对，打黑才得打粪霸嘛， 对， 就是他每个就是要霸占在那儿的。那现在我们的整个城市都是冲到大海里去的，通过处理之后，所以这个就找不到了，哪是一个入口？你去把这个有机肥捞出来，然后 捞不出来的， 弄到田里去，没有这么一个。 所以呢，它这牵涉到什么呢？就现在很多人真的是在提倡这个，印度做这种实验做的特别多，就印度很多地方啊，他们现在拒绝这种转基因食品，或者是想回复一种有机生产方式，而且他们还面对过，他们想同时要除贫。除贫跟这个有什么关系？我们传统的除贫的思维就是，我如果比如说给农民转基因的种子，它产量就会高，它赚钱就会多嘛，对不对？但现在呢，有一种思路就是说，我的做法就是我让他们回复自然生产方法，他们卖出来的东西会比较贵，因为现在外面卖的东西不自然嘛。第二呢，就是那个地方，因为他这种生产方法，他会带动整个村镇很多的新的环节加入出来。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讲收粪的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对吧？还会有别的东西也慢慢加入了。比如说有一些专门做稻草人的人出来了，所以各种各样的人都出来了，那等于有点像复古，但是这也是一个活跃地方的一个方法。 这说白了，真是个人类发展方向的问题。我现在就觉得我们是不是已经有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就是说这个人类啊有点玩悬的了。往前比如说转基因水稻，你也说对吧，就说这玩意儿真要说证明80年100年的人来检验它是不是可靠也不过分。可是呢你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什么时代，你所有的食品严格来说都不能叫安全， 那么这个 就是，所以我现在在说的是这个两害相权取其轻。对于我来说，也许觉得这个是比较轻一点，那个是比较重一点。其实以前啊，刚才文道说的这个整个恢复绿色世界啊，意味着人的生活方式要转变， 对， 然后人的贪念要抑制， 对， 然后人口要减少。但现在以前说句实话，在这个靠天吃饭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怎么样的？完全靠自然调节。你如果人口太多了，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瘟疫， 一种是战争 、嗯、就一场黑死病过来，欧洲三分之二的人口没了，然后他就给你调节掉了。但是现在我们的医疗技术越来越发达，很多说的难听点，就是他比如说先天性心脏病，他不应该留后代的，他有后代留下来了，对不对？这样导致这个自然的筛选过程在人这儿差不多已经终结了。 所以呢，现在我觉得这个问题啊，是一个就像你刚才讲，是我们发展方向选择的问题。我想也许叶檀你那个想法就是我们就只能走上这条路，但是在我看来，我们现在还可以有其他的选择，而且这个其他选择正在出现，也越来越多。有一个例子很好玩，就我觉得最近几年有个数字啊，就是我们看英国美国都出现一个情况，就是越来越多白领回农村生活，尤其英国已经连续三年出现一个人类史上没出现过的一个现象。我们现在人类不是都说大家都往城市住嘛，对不对？就城市化人口会越来越多嘛，将来住市里头的人会比住农村的人多，但是英国已经连续三年是回流的人超过进入城市的人。 所以啊，还是毛主席有先见之明啊，早晚我们人类还得展开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才能挽救自己。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看这个反对派里啊，甚至还有一种就阴谋论，认为这个转基因水稻是美国鬼子的秘密武器，他们啊就是要让达到中国人亡国灭种的目的。他们自己为什么不拿这个转基因作为主粮，是吗？他们就是西红柿啊，什么土豆，但为什么拼命的往欧洲？ 这个说法很奇怪，我们一天到晚都说美国想我们亡，美国为什么想我们亡国灭种？就为什么美国想法那么奇怪呢？ 亡我之不死 吗？不是，您得先解释一下，为什么一个国家人老想亡别人的国，这是干嘛呢？对不对？ 就是 对他没好处吗？ 我们十三亿人民，一人吐口吐嘛，就淹死在美国呀。 对呀、啊，就是、啊、 他们很威胁呀、啊。 哎呀， 这个 你们真以为淹的死人家？ 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 就是他其实留着你这些人慢慢赚你的钱，对他来说更好。 对啊，没错， 就没有必要这个。 所以他的秘密武器啊，其实是金融工具。 对， 哎， 我觉得金融倒是很 明确 的，而且对欧元都有。我现在看 了，没错，现在也是。 但是这个你要说 转基因 是 太离谱了， 美国的秘密武器倒未必、 这个， 因为我们现在的转基因，包括那个像克林顿时代提倡的，就是全球的转基因土壤，比如说水稻、啊、玉米啊这些转基因土壤是人类共享的，这是一个联合国项目。是克林顿那时候倡导的提出来的、然后包括转基因的这些技术其实比较成熟的，国内的科学家都能干，要未必要在人家的树上去吊死，拿根绳子吊死， 他们不一定赚得到我们钱的、如果我们大力搞的话， 是的， 坦白讲。 但是我就觉得啊，现在我们啊不得不开始学习接受我们完全不懂的东西， 嗯， 而且就像说的啊，说是安全检测我们可以相信吗？ 嗯， 是吧？什么什么政府我们可以完全相信吗？ 嗯， 你原来药监局的那个给枪毙了又怎么回事呢？是吧？你就是我们现在，而且你这个科学知识啊信息太不对等。你比如举个例子，你当年说激光，这个现在说激光治近视眼人机的吗？弄那个，有一阵有人找我去做，我问了我周围十几个朋友。啊，最早的一个他已经是做过了20年，那么我问到这些人里边都说到现在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个人跟我说就是视力有点回到原来去了，然后呢看这个路灯啊有点重影，那么我就害怕了，就因为他这一例反正我就不敢做了。 哎、这个是的，所以在你心里有这个阴影存在，总觉得是这个不安全的，所以我就不能做，是这就是黑天鹅原理，就是说我只一千只白天鹅过去，你都不能得出说天鹅就是白的。 对啊， 哪怕只要找到一只，你就能反证 就推翻原来所有的结论。 归纳法不是最科学的理由嘛，哎，对不对？ 所以，但是我觉得是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我觉得你要相信，就是让大众来选择。刚才那个文道说的是让大众来选择，比如贴在最显眼的地方，是转基因还是非转基因，然后哪个卖的更贵一点，这样子用这个经济激励的方式让大家去种这个激励大家去种非转基因的作物，对不对？因为它能够卖多钱，虽然它产量少，哎，但是我钱卖的高啊，每亩这个人家只卖100块钱，对吧？但是我可以卖500，我当然我衡量一下，我还是种非转基因的。但是再深入下去的话，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就是的诚信度还很不透明，需要追究的这个黑箱还很多，一个接着一个。就拿这个非转基因作物来说，你如果真的要给消费者知情权的话，第一，这一代的作物喷洒了多少农药，你要说。第二的话，这个农药残留物的标准是多少，跟国外的相比怎么样，你要说。第三的话，土地板结化肥这一块，这个它的营导致它的营养下降多少，你也要说。所有的这一些信息都要公开，那么才是对等的。然后转基因这一块，你除了说它这个产有好处，刚才我说的安全性之外，你还要说未来有可能产生什么不安全的地方，这个你全都告诉大家。 现在有个出现一个什么运动呢，就是说因为最近几年啊，其实对食物的关心啊，就食物以前就当好吃不好吃嘛， 对 对, 对， 但现在关心食物的健康伦理经济政治问题成为一个全球热门话题。所以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人想自己种地，包括中国人，现在很多富人都不是聘一些农民养头猪， 没错没错， 对不对？过年做腊肠嘛，对不对？ 我在南京那边是看到是这样子，就是一大块农场，然后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就包给中产阶层认领。 这 种的吃的， 对，这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可是我们不要忘记还有另一个问题啊，讲这个食物标签什么资讯要公开啊，就因为现在最近几年这个全球化问题出来的时候，大家讲公平贸易嘛，然后也讲这个环境的食物的环境消耗。比如说现在很多我们这些搞环保的人都很强调一点，就是说吃东西吃本地产的最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个名字叫食物里程比较短。什么叫食物里程呢？比如说你今天在北京，你吃的牛肉不是就近产的，居然是从美国过来的话，那你吃这个牛啊，它那个肉是搭过飞机的，搭一趟飞机呢，它要排放很多二氧化碳，所以你吃这一顿牛肉呢，你又破坏环境了，对不对？所以呢，现在很多人就说这个食物里程也要加进标签，可是后来呢，又有人说这还不行，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发现啊，原来你本地出的食品不一定更环保啊，为什么呢？你本地吃的这个食品，万一你吃这个牛，本地牛它这个饲料也是空运来的，那又怎么办呢？所以呢，现在呢，有一些学者真的有人在做，听起来很繁琐，他们要做一个全套性的食物标签系统，就是所有关于食物的，我们刚才讲基因啊、农药啊、环境影响全列出来。那你就想这个食物这个包装怎么办呢？但因为现在电子技术， 说明书 说明书不是用手机或者手表过去一看，我们是马上就都看得到了嘛。 天哪，将来 就等于在那个条码上面， 将来咱吃顿饭之前大家先看本书。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你讲， 不过我讲啊，这个我们现在讲，刚才讲到大问题了，就从基因转基因食物讲到整个人类发展的方向，我们不知道未来面对什么风险。不过很多转折点很快就要来了，除了转基因食品之外，其实还有一点最近科学界一直很热门讨论的一个问题，有个词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叫 singularity， 叫做单点，大概可以叫做单点或单元点。那单点是什么？ 单点 不是，是那个字，不是这个意思。单点也是牵涉到一个人类发展风险的问题。这个单点指的是个时间点，就是说人类也许很快就会到了那个点。那个点是什么意思？就是到了那个点之后，我们做的人工智能终于出现了自我意识啊，就是过去那些电影里面讲的那种恐怖的环境。这个东西以前是科幻小说科幻电影爱讲的，但是我最近发现美国一些大学 MIT 的教授都成立专门研究中心搞这个了。 已经有些研究中心在互相， 他们认为有可能成真了、 哦、很快，他们最快的预测是2015年嘛， 啊， 就是 比2012年再延迟3年就完蛋， 但不一定完蛋。现在争论的是有开，前阵子还开过一个科学研讨会，真的一帮学者在争论会不会完蛋，就不一定完蛋，因为只是说到了那一点， 奴是吧？ 也不一定，只是到那一点，这个 AI 就人工智能会有自我意识出现，但这个自我意识的结果是什么？到底是不是像电影讲的他们搞一场核爆炸把人类干掉还怎么样，我们不知道。 我觉得这是他们统治我们嘛， 对， 把我们当牲畜一样喂养， 对不对？ 还饲料， 这过去 还是转基因的， 你要直接是饲料， 对，就扔到那儿 已经成饲料了， 对，你就成饲料。 所以我想说的是，像这种东西，那我们现在问题就在于，你明知道人类现在真的会走向那一点所谓 singularity、嗯、单点， 不难，嗯， 不难，而且是走得到的，嗯，迟早会到，其实人类 人 对 要复制， 迟早会到，绝对可以。但是问题是，你走不走呢？ 走不走？我觉得按照人类现在的贪婪本质来看， 还是会走的， 一定会走下去。 没错， 他没有办法。你比如说这个、吃好的穿好的就不说他了。你说现在人人不想长命百岁啊，那活了100岁想200岁，对不对？他就无穷无尽的这个贪欲。然后你就是200岁会死吗？他就说我克隆一下，克隆一下还是另外一个我，他说不定再活个100岁。就虽然生长的环境不一样了，但是从所有的遗传性征来看，那个我就是这个我。 而且、 这没有区别。 而且现在啊，就说这种人道的这种最基本的这个底线啊，已经被打破了。就咱就说，我那牛奶里加三聚氰胺这种事情，好了，加三聚氰胺已经出了，还能把当时有三聚氰胺的牛奶不销毁，敢自个儿存着，然后风头过去了之后，现在还拿出来卖。这人这个 再拿出来，所以我是在说 食品生产了、啊。 我几种选择，你说如果说一个非常有信用的公司告诉我这是转基因食品，我没有添加任何东西，然后另外一个是街头小贩，他告诉我绿色食品，但是里边三聚氰胺啊、苏丹红啊、什么农药什么都有，你到底吃哪一个？ 就说白了，你能信谁呀、啊？为什么大家这么反对啊？因为我们现在患了恐惧症啊。没有一样东西是可以100%可以靠它的，只有靠上帝了，是吧？ 但是他们真正依靠的，觉得是绿色植物的，其实也不值得依靠的，污染最大的悲剧 了， 对。